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小娃，70后，生活美学工作室创办人，律师编辑是他以前的标签，花草植物咖啡摄影是他现在的烙印。小娃说，人生是一场旅行，一次实验。所谓生活美学，其实就是生生活着，美不滋儿的学着，因为热爱而去学习，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小娃。做过律师，当过编辑之后，小娃在生活美学这个概念最热火朝天的那一年，和朋友一起创办了生活美学工作室。一年之后又决定自己单干，没想到很快他就感受到了行业发展的瓶颈。 那你们分析过没有这什么原因呢？ 其实粗粗的一想的话就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玩过 哦，新鲜 啊、现在大家都玩过了、我刚好就想跟您分享一个什么呢，就刚好我前几天我朋友圈有一位，他本人是在一家去年新开的一家北京最高档的一个商场的一个新的综合性的空间，那么他那儿有一个员工呢，他原来也参加过我的咖啡课，就在聊这些活动的举办啊、组织啊什么的。后来我就看他有一天就在感叹，他就说他去那个豆瓣啊，或者是那个搜蜜的也是一个 app 平台，就是这种。他说我去看了一下，没有一个活动有意思，就有一个什么还行，就觉得 就那个新鲜感已经过了， 对，已经撩拨不了他了，就是刺激不了他了。 对， 那这个就要求我们作为那个课程那个主办方也好，活动 你项目的设计怎么创新就很重要。 对，这个就是可能比当初刚开始的那种其他的细节或者说是原始形态要求更高。 嗯， 你得有进化。 嗯， 因为现在可能是个独立精品咖啡馆都可以开咖啡课。 嗯， 那你放眼望去北京得有多少家咖啡店呢？你去谁那儿上个咖啡课不能上呢？这也是一个竞争。还是有一定的那个， 但是现在压力还是挺大的。 对，压力没有不小，没有 永远就没有小过，是吧？从一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就脑子时刻得高速运转，我怎么才能把我的课程做得能够吸引人。 嗯，对，可能一方面是把住客户的脉，其实一方面也是你是一个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就是我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我觉得那个题目当时是和朋友聊天的时候随便起的，后来就作为题目了，就说有趣的人该有几条命。 嗯， 就是其实如果你确实本身是一个这种有趣的人，就是活得有想法的人，可能一方面不光是要把客户的脉，其实也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课程活动也好，或者你自己的生活，你对美好的追求也好，你其实应该是多层次的。你要是长期的就是开那一两门课，就是那几个， 你可能自己慢慢就觉得无聊了。 对，我已经就喜新厌旧了。我觉得老上这个真没意思。 嗯， 重复。 不愿意重复的小娃很快有了新的灵感，这就是干花。他尝试着做了很多干花作品，前不久还在一些合作的书店咖啡厅做了自己的干花展。 干花展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是舔着脸说哈，可能是我通往那个艺术创作第一步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艺术创作真的是需要不能重复。 嗯， 如果重复的就哪怕你这个再好， 嗯， 别人再认同，但是你如果重复的话其实就不能叫创作，你对自己也没有办法提高了。 对，你以前主要是插鲜花的。 对，平时的花艺课呀还有那个 花都是鲜 花 为主的。 对，都是鲜花为主的。 嗯，怎么突然就对干花又有兴趣了？ 其实不是突然，只不过展览把这个呈现的放大了。 嗯， 每次比如说我们用鲜花的时候，花艺课结束会有剩余的一些啊，或者是有时候是刻意的，嗯，诶，我在想这个花放干了以后是什么样的姿态形态颜色，就会刻意的去留一些，但是平时一般人他不要干花的花束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给大家看，最多就是拍拍照片。 嗯， 只有在干花展这种高度集中和凝缩的状况下，大家才发现哦你也做干花。 嗯， 才会发现，甚至有人问我说，诶，你是就是专门做干花的吗？才会把花朵或者说植物在干燥的状态下的一种状态，一种美呈现出来，甚至它给了我灵感，我未来的一些，我下次要再做干花作品展的时候， 嗯， 可能我几乎就不会跟这次完全一样了， 嗯， 就会有进化或者说新的形态。 所以我能理解，嗯，就是你现在不光是说做一个工作室，现在慢慢的往一种就是自己的一个美学之路，往那个方向再走。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先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然后呢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吧，或者说有一些品味差不多的人吧，就会来。 我打断一下，真的是志同道合，就是他可能不一定跟我一块在，或者叫挣钱，或者说 我本来想戏谑的说臭味相投的人， 哎，那也可以。 实际上是这么回事是吧，嗯，大家的品味审美观对生活美学的看法差不多的人，他就会自然。 我现在就是有一些好朋友，就是之前就是只是来参加了我的活动和课程，嗯，现在大家关系都非常好，就是臭味相投，志同道合。 嗯， 这个当然不会所有人都这样哈，就会其中有一些大家互相吸引的。这个感觉也挺好的。 嗯， 然后就是盈利和那个挣钱是一部分，但是同时，作为我的个体来讲，我会需要我自己有一种抱负或者说是追求，会希望达到一种，我不知道能不能算艺术追求，能不能当艺术家这个很难说啊，这个但是你走在这条路上了，嗯，好不容易到今天，社会也比较宽容度比较高，家庭也不苛求，就是你可以想做自己的事情了，嗯，你不在一个单位上班也没有人嘲笑你， 嗯， 你自己不管自己奋斗的时候再艰难，可能好像挣的钱也根本就和当年做律师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嗯， 但是很开心。 嗯， 就是你其实现在的那种都不能叫加班了，就是你成天想的都是这些事儿， 嗯， 但是这种加班就和你在一个单位上班的时候那种加班，那种一般人很痛苦的加班是不一样的。 嗯，就现在你工作室的事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嗯， 对， 就是融合的状态了。但是这个前提是必须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才可以。 对，你喜欢这个你做的事情，就是其实很多现在大家已经比较接受了，就是你如果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嗯，会过得比较开心。 嗯， 虽然可能会也很忙， 嗯， 也很累，压力也很大。 对，一点不比当年轻松，而且挣的还没当年多。 嗯，是， 但是话说回来，要是特别就想挣钱的，也不会迈出这一步， 嗯， 就老老实实在律师行里干着了。 对，是。 这两年做下来，你现在的日常是什么样的？你给我们描述一下你的生活作息，你的日常安排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体会一下作为一个生活美学工作室的创办者他的日常生活美学是什么样的。 就是如果单把那个行动行为描述出来的话， 嗯， 可能会有人看着很眼馋，因为做的都是， 那 让 我们眼馋一下。 但是就是可能早上起来然后那个喝喝咖啡， 是睡到自然醒吗？ No, 绝对没有， 不行 了，不行。但是如果其实在你坚持健身的情况下， 嗯， 自然醒的时候也够早。 好吧， 就是如果作息调节的比较好的话， 嗯， 可能就是吃早饭喝喝咖啡， 嗯， 然后到工作室撸撸猫，我们工作室刚好有一只小猫， 嗯， 然后就是给花草那个植物，因为有很多植物现在要浇水， 嗯， 看看他们的状态。就这个时候其实尤其早晨还没有什么人的时候，是我心里最放松的时候，因为暂时还不用考虑很多，因为也没有什么别的人，没有人来，然后也很安静，有鸟叫，然后现在这个天气也是北京比较美的时候，还没有彻底热，就看一下哪个叶片怎么样啦。有谁需要浇水啦，有谁需要换换盆儿还是什么，就这个，然后可能这一轮下来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我发现你说这些花花草草是有谁需要浇浇水，有谁需要换换盆儿，就没把他们当花花草草了，好像跟当小朋友一样的感觉。 哎呀，确实是，就是会对他们产生感情，有时候送走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尤其是那些就是在你的照料下可能本来是半死不活的，然后就是现在长得很好，会有一些真的是投入的建立了连接。其实忙起来，然后刚才说的是比较闲散的状态，其实也有，然后接下来就会去策划你比如说本周或者未来你的课程应该有什么安排，然后这个课程如果是新的课程，你需要去为它做一些准备，比如说你要做一种新的花艺课，那么你要先把样品做出来。早上如果是需要采买花材的话，其实一早是先去花市。 都是你自己吗？ 对呀， 你没有请个人什么的吗？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就是暂时还是自己，但是未来还肯定是希望最完美的话是有助理有合伙人一起。然后就是会做东西，然后拍摄，光是拍摄有时候就挺费事儿的。 是， 你得找合适的时间， 很耗时。 你得拍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就单就一门课程来说，然后这一些都弄完了，你要写文案，选照片，然后想题目，然后你要在平台或者说在你自己的那个朋友圈里去发送啊，去宣传，然后你还要谈一些合作。其实有时候费时间的其实还不光是拍照这些很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而是一些和人沟通的工作，就是你要去跟哪个平台合作，就是别的人来找你合作，那么就是要聊那个也很费时间。其他的你不能天天在工作室待着嘛，你还是要出去看啊，去交流别人的做的怎么样，有新开了一家什么花店， 还得探店呢， 探店这都是 对， 都是事。 你老在自己这儿，你也把不住脉呀，也不知道大家需求有什么变化。 对，肯定要出去的。 嗯， 不能天天好像就在工作室里喝咖啡。 我这么一粗粗一听，我就觉得你一天不够使啊。 是的，是的， 是吧？ 就是，这个时间过得飞快，就是。你还没有干嘛呢，一天就过去了。其实回家也一样的，反正笔记本电脑都在嘛。 反正脑子都在琢磨这些事。 而且你要上网看看国外最新的潮流，现在又流行什么，包括自己还要写公众号。其实一个公众号在很多那些自媒体他们 都是一个团队。 对，一个团队在运营。当然我本来出品量也比不上人家哈，但是起码它也是要费脑子的。你从策划选题到落实到文字到图片到标题的那个什么，然后甚至你还要去沟通这个我的公号应该几点钟发，这个时候可能阅读量大，倒没有什么 KPI 的指标，但是你总希望更多人能看到吧，是吧？就是这全都是事儿。 小娃70后生活美学工作室创办人，律师编辑是他以前的标签，花草植物咖啡摄影是他现在的烙印。小娃说，人生是一场旅行，一次实验，所谓生活美学其实就是生生活着，美不滋儿的学着，因为热爱而去学习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小娃。 这两年感受下来，你觉得还好吗？你觉得当初的选择 啊，非常 正确的吗？ 是很累，但是很正确。也不能叫很正确，就是我很喜欢。就是这个正不正确，你要谁来评判，可能答案不一定。 就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说，是 我觉得是正确的。 那你这么一听，就没啥时间照顾家里了？ 家里其实还是要照顾的，可能。早上有时候你会晚出来一点，晚上有时候早回去一点。 听着挺好的，虽然说是操心哈，但是毕竟操心的是咖啡啊、蛋糕啊、花花草草啊，毕竟操心的是这些事儿，操心的都是美好的事儿哈。但也只能说大多数人只能羡慕，尤其是女性朋友来说，因为你要单翻养个孩子或者养两个孩子， 我明白， 基本上就只能去跟孩子打交道了。对，所以要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也还是有一定的先决条件的。 这个可能和我现在是一个人关系很大啊， 对呀， 但是就是我现在是单身，所以可能我没有去照顾孩子，我也没有孩子，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但同时我也有猫狗，这个要投入的也没有少太多哈，这个是玩笑，就是肯定是我没有小孩子，这个是会少很多很多的时间，因为我知道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是要有甚至有两个小孩、三个小孩都有，这是我的一个优势，就是在做工作室去创造这方面，这是我的优势，这个去不得不承认。 我能问问你，对单身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吗？ 很好，就是如果你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你自己能接受的话。其实我不是说支持或者说强烈推荐单身，但如果你能够和他和平相处，那么他会挺好的。因为其实我指的单身可能是指的是不在结婚法律状态下，但是并不意味着， 你看这就是律师的语言了， 确实是因为他那个结婚其实是一种法律 对 社会状态 契约， 对，他和你的精神层面感情上其实是两回事， 关系不大， 对对对，所以就是可能没有， 我可以不在婚姻，但是我同样可以享受爱情， 对，是， 对，那你自己能接受，那家里都能接受吗？爸爸妈妈、 爸妈是，当然这个天底下像他们我爸妈那个年纪的 不会 老人 被逼婚吗？ 可能这就跟内心的强大，也不能，我不想说内心有多强大，就是可能自己比较有原则，就是有时候也还是会难过，因为我看见他们很难过，但是在 他们的角度就是觉得他们的理解就是从他们的思维方式或者他们那种年龄的人来理解这件事情，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没个人照顾啊，以后怎么办呢？ 好可怜啊， 对， 好 心疼啊， 一个人怎么办呢？ 对对，他们会是这样的角度， 会，会。我爸爸甚至躺在病床，就是16年春节的时候，我爸爸刚好有一次小病住了一下院，在医院里甚至还跟大夫要求给我介绍对象呢。你就说说， 是，这个也能理解啊。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跟他们协调这些事情？ 还好，就是他们也没有说像其他有一些父母那样比较疯狂的来逼婚，只是肯定会说和担心，但是反正我们现在没有住在一起，我压力没有那么大。如果真的是他们也在北京的话，我可能会压力更大一些，但是所以 但是也不会妥协是吗？我觉得你就不是一个会妥协的人。 我就觉得我不能因为他们痛苦我让自己痛苦呀，那样就两方面都痛苦。 对对对， 现在起码 你这感觉还挺好。 这样说可能有些残忍，但是但确实是。 但人生是自己的， 是， 不是任何别人。 这个我很抱歉，但是我没有办法。 按说女孩子的年龄不好说的哈，但是 我 觉得还好， 四十， 都说四十不惑嘛哈。这个年纪回头看自己当初的选择和现在的状态，你觉得你感触最深的会是什么呢？ 哎呀，这个我要说的话可能会打击一批人。就是因为我是结过婚嘛，后来离婚的，所以就是我你要说我最大的这个，我其实后悔当初离婚太晚了。我并不是说我的意思可能只是说，如果你的婚姻对你 不合适， 或者你比较痛苦很不幸福的话，你其实不应该拖着，不应该说我再试试再等等，给自己什么给对方一个机会看会不会再好，其实不合适应该就是不合适了。 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包括工作上的选择也是当时觉得不合适了，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很合适甚至很羡慕你那份工作，但是你自己真心感觉到不合适了，你就能立刻采取行动，尽快的结束这种不合适，然后去找 更合适的。 嗯，是。 事业是这样的，婚姻也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我觉得我挺佩服你的。很多人是真的做不到，即便是心里头觉得真的是不合适了，很难受了，但还是一忍再忍，一拖再拖。 对，这个，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挺浪费生命的。 对，因为当时我离婚的时候，我妈妈、我母亲就曾经劝过我说：“哎呀，要不然别那个了。”但是现在看来，还好我没有听她的，要不然还在继续痛苦中。真的是，就是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当初哎呀，早离婚就好，早点干自己喜欢的， 所以就会觉得人生苦短啊， 哎， 就是尽量的做一些遵从自己内心的事儿，真正喜欢的事儿，就不用太勉强自己。 对，就是 不用太 讲究。我想说的是，其实谈不上人生感悟，就是可能就是越到现在越觉得真的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你自己想怎么活，当然你要遵从一些法律和基本的一些道德哈，那些你还是该遵从，要遵从。但是起码说，不光是说像我想做生活美学课程，或者想花花草草想做这些，就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当妈妈的，因为刚好就是前天我一个好朋友他刚刚辞职，他是生完孩子以后全职陪了小朋友一段时间，又回去上班，但是就也上的不太好，后来刚刚辞职。但我就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说当全职妈妈就怎么样，或者说是那个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怎么样，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还是自己不要因为别人说哎呀你这个应该回去陪孩子，还是你自己觉得怎么样让你能够最满足或者说最快乐，你要真心就觉得陪孩子是你最重要的事，那你就当全职妈妈。如果你觉得你更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和玩那个成就感，那么你就去追求。我觉得真的是， 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已经是越来越开放，包容度越来越高，给了大家很多自我选择的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更勇敢的一点做自己。 是。 所以你现在感觉很好咯？ 对呀， 对自己现在的情况还是挺满意的，是吧？ 对，好像是林语堂还是谁说什么人生有四个什么，其他我不记得了，就是有盼头是其中一个。可能对我来说现在也是前面有盼头，就是还有把工作室做得更好，把自己的艺术成就做得更高，这都是在前头有一些未知在等着我，等着我去达到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和这个努力是我喜欢的，让我觉得挺好的。 好了，听众朋友，生活美学工作室创办人小娃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 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滴水也温柔。莫愁雨前留个影，江山秀美 吃药。